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森。 先说几句题外的哈，那这两天我收到很多的听众反馈，就问还有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跟咱们聊天，可以联络反馈一些意见。我说可以，咱们其实几个都有微博是吧，这个微博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发发私信啊，写写评论啊，甚至我在微博上也公布了自己的微信私号，我就那一个微信号而不是公号，我也不介意，我甚至很喜欢跟听众在私底下聊聊天，关于节目，关于有些问题的看法哈。欢迎大家在各种场合、各种渠道骚扰咱们，骚扰咱们是咱们的荣幸。好，这个说到香港，今天又是关注到香港的局势的发展。那么这两天，香港所有的新闻版面都给了一个新闻人物，他叫做田北俊。哎，这个人物呢，我见过他几次，有采访，还有呢是私底下就是一些场合，看到过他在人群当中的样子，我觉得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我不是说他身高特别高，而是说这个人在人群当中非常显眼，一个是他的这个气质，二一个是他的这个范儿吧，又就是咱们理解的这个很有型很有范儿。67岁，香港的一个立法会议员，也是自由党的党魁啊，党魁。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香港的这些党派里面，他有的是党魁，有的是主席，其实并不一样，类似于像咱们说书记和总理这么一个区分。还有身份就是政协委员，但是呢他经常讲的话吧，让你有一种混淆，哎，他到底是建制的还是泛民的呢？因为他心直口快的这么一个性格，也是在私底下或者在公众场合很多的情况下都对梁振英特首直言不讳的进行批评， 还有对政府的批评 是吧 多的。 他这次闯大祸了，上个礼拜五他在香港电台不是香港电台，是香港商业电台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又说了，他说梁振英看把香港搞成现在这样，香港从来没有过的乱局，我建议梁振英特首应该考虑辞职。哎，还没完呢，他在立法会他又讲了一次，就是立法会开完会之后外面很多记者守着嘛，他又对着记者又说了一次，说建议梁特首辞职。哎，他讲完这个，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他的这个个性了，他之前一直都说梁振英，甚至上台的时候都说他这个特首是帮了一个 就 骗回来的。 就是昨天记者问他、哎、他就说我这次比较温和。 哎，他说我已经算给你客气了哈。那他讲完之后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估计这个周末过得还不错，礼拜一就出大事了。他说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北京的领导会这么关心我说的这番话，礼拜一政协就开会，大家就讨论说要不要把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给他撤销了。你看昨天是礼拜二吧，昨天是礼拜三，那礼拜三的下午开会，几十个这个常委一起来表决，最后呢是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就是呢说根据中国政协的这个章程第29条规定，如果严重违反章程或者全体会议和常委员会的决议，将分别根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者撤销他参加委员会的资格。那其实他这是史上哈第一次动用29条的规定，因为今年3月11号全国政协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强调人民政协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基本法，积极支持特区依法施政。那当时田北俊他参加完会议，并且是对这个决定投了赞成票。哎，你都是赞成我们这样一个做法，后来你看你又反悔，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央的这个精神，全国政协的精神，史上第一次，全程都在关注，你们关心吗？ 但是田北俊自己说他在说这番要梁振英考虑下台的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 对，这是很好， 他完全就没有想到自己说的这番话会和政协的决定有所出入，也比甚至他觉得自己这个话其实没有带着要倒梁振英下台的一个态度，他只是让梁振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下台，所以他觉得这个反应，中央的反应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甚至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句话可能会给自己在政治的这个政协的这个身份上会造成一些困扰。 对，其实他说他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政协的身份也可以看成 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政治这个身份的那个看法 敏感度， 敏感度或者是那个重要度 程度， 对，重要程度 不敏感嘛，就是说他政治觉悟可能还不够高。昨天他见了两次记者，一次呢是下午在立法会，一次呢是本来自由党要开会，结果呢他是避席，就跟记者呢约了在一个茶楼里面又聊了好久。那席间啊又爆出了很多句的金句，我们来听一下吧，也感受一下，大家不见得这个广东话每句都能听明白，我觉得你从他的这个语气呀、啊，也能揣摩出这人的性格，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在这样一个时机点上。 我又不觉得特首有咁嘅威望嘅能力啊，去要中央做样咁嘅嘢喎。我觉得系有另外啲嘅理由，因为你话我批评政府或者批评梁振英作为特首咧，今次系比较温和啲嘅咯。即係我最後字眼都是又建議佢，又建議佢考慮一下添，辭職，因為而家香港嘅管治啊係出問題。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回应说你现在会不会考虑收回你的言论。他说不会，而且呢也问到说你觉得投票哈、啊、是谁建议投这个票，就是要撤销你的这个身份，是不是有人在那建议，有人说是董建华，有人说是梁振英，他就说我不见得梁振英他有这么个能力和威望去做这样的建议。而且我也不觉得我说的话非常尖锐，我已经算是很温和了。 对， 你看他还是很倔强的是吧，没有丝毫要妥协和这个承认错误的这么一个迹象。我们再来听几句哈，这个问题更有意思了，就问他，哎，你会不会考虑以后去当选特首，因为他这次啊他在中央可能失宠了看上去啊，但是在民间啊，他昨天走到那个战中区里面，好多人夹道欢迎他，民望突然之间上升很多，他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事情。我是反战中的，但是呢我走到占领区反倒是大家很喜欢我。哎，我们来听听他愿不愿意选特首。 行政长官这份工认真不是好做的，持份者包括体育界啊、宗教界啊，14000元留下的富豪啊、北京啊，系人都是你的老板。我啊，可能做惯老板嘅，叫我做伙计服侍咁多老板咧，我从嚟亦都冇咁嘅能力，亦都冇咁嘅兴趣咯。 哎，这句更好玩了，问他你愿不愿意当特首，他说这个当特首吧，你要服侍体育界呀、宗教界呀、月入14000以下的呀、富豪啊、北京啊，你看个个都是我的老板，我呢是做惯老板的人，让我一时间服侍这么多老板，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咯，还有一个咯，我觉得这个语气词非常好玩。 或者我在这里只能讲为什么刚才田北京说什么体育界、宗教界的时候，为什么台内会有笑声呢？ 为什么会笑？ 是因为怎样的？就是早前就是特首梁振英曾经说过，就是体育界跟宗教界对经济的贡献不多 啊， 那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所以你们就功能组别，你就 两个 街边 就批评他，批评了很多天。那刚才呢，田北京说的那一番话，好像有一点讽刺的语味，所以呢，他说出来的时候呢，还有他说14000以。 他也讽刺说你不能让这些经济收入低下的人成为政府这个绑 架者。因为这个14000块的那个也是早前我们的特首梁振英说过，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可以投票选特首的话那个政策就会倾向于贫穷人士的。那所以呢就是田北京他刚才哪一番话我们听来或者是传媒听来就是有很大的讽刺意味。 很默契的笑声， 对，他也好像他也蛮坚持他自己的立场的，所以他昨天呢都跟传媒说他不会收回当天说的话。 对， 当然了，我们要继续看着会议员后来会有什么更加惊人的一些语调吧。 春雨这两天看这样的新闻，对田北军什么印象？ 说实话，他说的粤语我都听不懂。但是其实我看到新闻，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其实田北俊他说这个话，我觉得他的立场， 可能表达的是有一些这个用词上的不当，但是他的本意其实是为了促进香港更好。 嗯， 而且我也看了一下他所在的自由党嘛，然后资料上是说自由党是一个比较亲民建联的一个建制派的政党，但是在建制派里边算是一个温和的这个中立派，他的立场没有那么的跟那个民建联贴切，所以还是有一些比较偏自由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右倾的那种派别。 嗯， 然后他也因为这个政治的立场，其实跟他的弟弟田家可以说是一门双结， 对 对，都是这个巨大的富二代，都走上了从政的道路，然后跟他弟弟也闹翻了。他弟弟基本上这个还是比较亲建制派的，就是比较亲这个民建联的。他弟弟后来单独出来成立了一个新民党，然后 跟着叶刘淑离婚， 对对，然后他弟弟还在这个事儿之后发了一些声，就支持自己的哥哥，说其实哥哥他只是说话说的不对，但是他其实内心是爱国， 还是爱国爱港， 对，而且他也是坚持支持建制派的。 嗯， 他甚至说了一个说这个如果你是建制派的人，就应该要走建制派的路。然后说哥哥可能在这个地方上这个执行的不太好，没有那么走坚定的走建制派的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挺有意思的，基本上就代表了建制派里不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很多香港的当前政坛的一些形势，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在这个困局下是希望做出一些突破，能够让这个族群撕裂的这种局面更快的弥合，但是可能每个人发声的这种方式，包括发声的这种言论，反而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可能去这个战中的区域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坚定的反对战中的。 哎，你说这个田北俊这个人，我觉得在香港政坛他也算是一个异类。我昨天跟圆圆还聊了几句，他有一个概括我觉得非常精妙，他说你不觉得田北俊就是香港政界的黄秋生吗？你看大家哎一说马上就理解他的这个角色身份是怎么样定位的哈。我有时觉得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可能也相关，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让我想起谁了呢？想起唐英年了。两个人都是著名的富二代是吧，他自己昨天对媒体，你看他也不是吹嘘，他说的都是实情。他说我是做惯老板的，或者还问到他你以后想要去搬到什么地方去住吗？香港这么情况看起来糟糕的样子。他说说句实在话，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啊，我搬到哪里住都是可以的，但是香港是我的家，我还是愿意留在香港。所以你看他们这种背景的人，有的时候说话吧就难免会觉得他不是习惯于就考虑对方是接不接受，或者对方听了之后会不会不高兴之类的。我就记得有一次也是圈里的这个媒体记者跟我聊天，说你知道这个田北俊圈里不是都叫他田少嘛，和田二少，就田北俊是大少爷，他的弟呢就是二少爷。我说这个是怎么来的？他说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些少爷脾气。我说你有事例说明吗？他说有一次呢，我们一个摄像机就给他那个摄影师给他加那个麦克风，加到他的领带上，他随口就说了一句，他说你要小心点，这个领带很贵的。然后呢，还有一次，你看跟唐英年的风格非常像。我那次去北京采访两会，当年是这个两高院长在做报告的时候，就很多的政协委员还在楼道里面游荡着，我就走过去问唐英年，我说你为什么不进去听院长的报告？他说呀，这个我看的比听的要快。他其实讲的都是大实话，但是跟大陆的那种反应就完全不一样。当时我记得访问大陆的那些委员都说，哎呀，我这儿我上厕所呢，或者我这儿喝水呢，我马上就进去了。他就实话告诉你，我觉得我这个看的比他听的要快。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吧，这个田北俊讲话他其实也是说的大实话，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是不是说这种大实话的最合适的时机哈。那当然昨天记者会上也被人问到说，那现在你既然没有了政协委员的身份，会不会讲话的时候更加无所顾忌，其实是一种轻松了。那不如你就建议一下吧。那现在梁振英的话，他你除了辞职似乎不太可能，不太现实，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帮帮他怎么样去挽回这样一个局面？ 根本都想起梁振英作为特首未选到之前，在竞选期间他很有诚意的，在个天桥下低立起个三袖担张凳很多人倾偈的。如果他今天走去金鐘下低見翻班學生，我覺得他會得到很多市民的支持，可能可以緩和到家的氣氛。 好，他建议非常简单，就是你去到占领区跟学生有一个对话，希望摆出你当年竞选的时候去天桥下搬张凳子跟一些 底层的民众沟通的这样一个态度出来。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我们也请到了前全国政协委员、港区的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以及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来帮我们立体的解析田北俊被撤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事件。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森。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田北俊被撤销资格一事呢，其实除了仅仅在香港发酵之外呢，我看昨天大陆的媒体也是有一个基本情况的介绍吧，而出现的规格我们可见哈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是在新闻联播出现了，另外一个新华社也发出了通稿，所以呢可见如果是从这些细节方面揣测中央的态度话，也说明是非常看重这个事情，也如田北俊自己说的，他没想到中央的领导会这么关心我说的这几句话。那我个人觉得哈，他的这样一番言论呢，可以说是创造了继2003年11年前的23条方面的他的表态创造他个人关注度的高峰之外呢，这是第二高峰了。当年有人就说，因为他在立23条当中的一个所谓的逆转的态度，当时他是行政会的成员，导致最终23条没有办法在香港通过。有人说，当时他已经算是改变了香港的历史。那这一次的话，你看他又是在建制派当中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异类，不能说是改变历史吧，至少他在个人关注度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或者是补充一下这个2003年是发生什么事情吧。 嗯， 当时候就是作为自由党主席的田北俊呢，在香港立法会就这个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进行二读辩论之前，他就一向他 本来 是支持的，但是突然间他宣布不支持这个方案，所以呢二读就不能进行，最后那个草案就给推翻了。当时候呢他也辞去这个行政会议那个职务。当时候我还记得在10多年前的我们传媒或者是市民心中的一个印象很深，因为很少有一些政客或者立法会议员或者行政会议的议员会做的那么彻底的。他当时候的那个做法，可能他做完之后有很多人去批评，但是在一部分的一个市民的心目中，就是觉得这个议员还是值得 有良心 值得支撑一下的。还有呢，就是再退差不多10年，他在94年他在立法局里面的一个辩论里面，也有曾经说过一些话，就是批评当时候的香港的警方，是他用了一个比较接近那个脏话的那个用词出来，那我在这里不方便说出来了。但是当时候呢，就是当时候就是回想这个立法局那么多年的历史当中，是从来没有议员是这样说话的。这也是当时竞争， 还真是一个异类。 对，真是一个异类， 叛逆惯了。 但刚才呢，其实大家都形容过田北俊这个人，就是他好像对传媒或者是对政府也不是太客气，也很有一个少爷啊，是不是？ 少爷的 那个做派。但是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他想香港好还是真性的，但是他批评的那么没有包装，可能真的是比较 口无遮拦，显得没有政治智慧， 对，比较直率的一个人。 好，我们来听两位这个政治当中人的意见哈。一位呢是刘孟雄先生，那他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了，大家如果是去网上搜索的话，非常非常多他的信息。那他也是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跟梁振英之间的一些所谓的过节和丑闻，也是没有被续任了。因为政协委员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委任的这么一个状态，在港区的话，来听他对这样一个事件是怎么样一个态度的。 田北俊所的若干言论，比如说包括建议这个梁振英在香港啊恐怕出现一个难以管制的局面的时候， 是否考虑向中央请辞呢？那我觉得他这些观点呢，无非都是一种香港社会里头价值观的一种反映而已。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在把他因而除名，这个处分是否恰当呢？我觉得就要检讨一下回归17年来我们所做的这个统战工作，究竟是令我们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越来越扩大了，还是那个越来越缩小呢？ 嗯，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并不认同中央这么对田北俊的做法。可是我也听到很多种声音认为现在中央为什么这么严厉，严厉的一个目的呢是说中央听不得任何关于不支持梁振英政府的话。那其实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田北俊本身他这样一番言论不是非常的适合现在的时宜？ 但反过来，我记得那个1978年我们在这个批判凡是两个凡是观点的时候呢，就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梁振英上台两年多来了，是否做到政通人和呢？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呢？啊，是否那个各样的那个市政里头呢，都取得所有成效的正面的那个效果呢？恐怕事实是这个相反。 好，听得出来刘梦熊先生呢也认为这个田北俊他本身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反倒是不太认为中央这么做就是需不需要这么严厉哈。那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意见。我们再听听刘瑞绍先生，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他又是怎么样评论的。 这个行动引起的效果来看呢，我觉得呢官方很可能呢这个行动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第一，公众觉得田北俊只是提一个意见，犯不着有怎样的惩罚。在建制派里面，很多人也觉得呢如果怎样的话呢，以后提意见很可能更难了，所以对官方收集意见方面呢反过来更不利。至于这一个事情反映的官方对现在占领运动的态度，可以说是中央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不可能有任何的后退，或者因为外面的压力而改变现在中央的立场。我理解中央在这个方面考虑了，他们很可能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希望稳定发展下去，这个我是完全理解的。只是如果处理怎样体制内的统战对象都用怎样的方法的话呢，反过来给人家这个感觉，能不能用说情说理的方法来服人呢？在这个方面很可能有相反的效果。 哎，两位怎么觉得？刘瑞绍先生觉得现在做出这么一个严厉的处分吧，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处分，可能对于现在的士气不一定会带来团结，它甚至会起到一种所谓噤若寒蝉的这么一个效应，就大家以后有意见的话会不敢直抒胸臆的提出来。 我也觉得就是这样做就有两个效果出来。第一就是说中央对于那个反政中运动或者是对支持特首的那个立场就在一起在强化，就说出来。往后呢就是建制派议员会怎么解读这个信息呢？他们会不会在那个沟通当中呢会不会有一些保留，或者是没有那么直接的说出他们的意见呢？他真的还不清楚。 但其实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政协对政协委员的要求，它其中明确规定说政协委员是有权利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而且之后这个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有发一个声明来说这个事儿，他就说其实批评政协包括批评特区政府和特首都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需要特首辞职。 又指出说这个不应该公开反对声音，因为这样的公开反对声音等于不支持中央的工作，如果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采用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这应该是陈永琪，就是另外一位政协委员，港区的，他跟于正声会面过后跟媒体之间的一个通报，引用于正声不会向媒体自己发一个声明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哈。 哎，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出中央的一个态度，就是田北俊没有把他就一下子因为这个事儿把他划归为所谓的反对派里面去，就说他仍然是一个团结的对象，也让昨天在北京开会的其他的委员说，你们回去北京就跟他多做做工作，就以后呢说这种伤害士气啊破坏团结的话呢就尽量的不用了。哎，其实确实是如此，就是因为我之前采访遇到的这些委员，你也会发现哈，就是港区的委员他们是比较直接的，你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两高的这个报告的，他会直接告诉他今年空话比去年少了，或者哪哪哪说的不够完整，或者我有歧义，他会直接批评你的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个不足，这说明他其实已经算是有批评意见的这个意识在里面。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你在什么时机进行这样一个批评，如果你没有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你就给葬送了，那你一旦葬送你的这个发声的平台或者空间的话，那你以后再想对香港，我尽管是心多好，我再希望整个场面有怎么样的逆转的好，你都是没有机会了。所以有的时候讲话我觉得确实是要注意，就像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门的节目讨论政治人物该在什么样的时间该说什么样的话，这是一个大的学问。 那除了这个田北京作为这个前政协委员的一个身份，其实在这个立法会当中还有其他议员都是有政协的那个身份的，还有包括这个林黛辉，还有陈婉贤 陈婉贤工联会的， 对，他们三个呢可以说是立法会议员兼任这个政协委员的一个身份，但是同时间他们三个人都是比较偏向于说直话，说批评 都是心直口快的人。 对对，其他的议员同时间是政协委员的，也有包括就是梁俊彦、林建峰、江华峰还有唐耀宗跟陈坚林，他们这些呢就另外一派了，这是很保守、 中央说什么都是对的。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传媒就是说以前我们采访的时候，就是我们才刚才说的那些比较保守的哪一批人呢，他们呢真的上辈他们真的有一些 非常平庸是吧， 其 实你在媒体人看来其实不喜欢这种采访 对 象， 对，所以比较小人去采他们的。换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比较愿意说批评话或者说急话的陈远贤或者是林黛辉或者是田孝，这是比较多人去拿他们的 那些上辈的。哎，这个确实，我记得当时两会的时候，但凡是港区委员代表跟于正声或者张德江见过面哈，对媒体说话的都是田北俊，大家都是团团围住他，其他人好像都不愿意跟媒体说什么，他自己对媒体非常的友好，包括昨天你看跟传媒见面的时候他都说哎，这个你看我都忘了我自己还有政协委员的身份，但是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见你们的时候呢我就记得，他讲的又是大实话是吧。其实你光从媒体的采访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喜欢这种看上去性格有一点缺陷，但实际上因为缺陷他显得更加可爱更加真性情的人。 其实我也了解了一下香港人对这个政协委员他是怎么看的，我看到就有网上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其实香港的普通民众对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其实一点都不敏感，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政协委员是做什么的，包括这个政协的产生机制，因为像人大代表在港区的也是选举产生的，是立法会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委任的 对， 就是可能大家商量一下谁可以当政协委员，然后出个名单提交给中央，中央通过了然后你就被委任为、这个、 但前提一定是爱国爱港， 对，中央毕竟要通过嘛，对吧？然后他通过以后，担任了政协委员之后呢，其实平常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就是去出席一下这个政协的会议，包括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这个常委，就政协委员的常委去出席这个会议。一共有在香港地区一共有16个，因为常委总共有299人，香港占了16，其实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然后这16个人呢，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组别，你会发现，地产界占了4个。商业和工业界加起来一共占了6个，法律界和金融界、体育界各占了一个名额。所以你看，其实他也是偏重工商界的。而田北俊，包括田北辰，因为田北辰是人大代表， 田北俊是政协委员 啊、哦。其实人大代表这个地位还要更高一些，因为他对于法案他是有直接的投票权的。 嗯， 哎，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说对于建制派他这个事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些用词，我也觉得非常的奇特哈。有些建制派众人他说、 嗯， 我们以为会从轻发落，意思就是哎，他是犯了什么大罪吗？ 罪 是吧？有罪了、 嗯。 但是你看，立刻有一个不好的联想，就是所谓的因言获罪，是吧？ 嗯、 所以呢，你也看到中央的一个底线，这就是所谓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你一定得站好队了， 嗯， 表好态了。这个呢是最原则性的问题，一定是在这方面不能出错哈。 嗯、 那既然他已经出了这么异类了，他对于整个的这个派别，他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比如说撕裂的一个影响？因为你确实看到是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有的建制派呢是表现出通情啊，有的呢是活该。 嗯嗯嗯嗯、 你看23条的时候你那样做，早就应该清算你了。好，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建制派本身关系的一个试金石呢？我们三立外新闻稍后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森。 好，我们直接再来听听刘孟雄先生和刘瑞绍先生对于田北俊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一事对于建制派影响的评论。 现在在战中这个的状况下，我们应当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孤立那些来讲冥顽不灵的，那个一意孤行的，这个挑战法治的那些极少数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呢，我们强调建制派不光要建制派要团结，而且还要争取泛民主派里头的温和派，把他们那个激进的那个少极个别人里头加以去孤立，这样来讲呢，就让他们能够这个知所进退，见好就收啊，结束这个占领局面，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手段里头去这个继续他们的诉求。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如果对不同意见里头啊采取一种这个严厉的一种处分这个办法呢，我觉得未必是有一种好的效果。反过来讲呢，因为自由党本身是香港一个工商界的政党嘛，田北俊都被这个除名，那么会不会这个兔死狐悲那个让其他人感到心寒呢？这样，那么削弱了我们的凝聚力那个这样来讲，我们要客观的、全面的去冷静的评估了。 好，会不会兔死狐悲，让其他人感到心寒，反倒是削弱建制派的凝聚力？这是刘孟雄先生表达了他的担心。那我把同样的问题也问了刘瑞绍先生，看看他又是怎么样解答的。其实我看建制派现在也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哈，有的可能就是兔死狐悲，没有像大家想象当中的所谓的从轻发落。那另外一种声音呢，就是说他活该，而且呢，把他算上23条当中的这样一个做法的话，有人甚至认为现在的清算呢有点太晚了。那您觉得田北俊他这样一个案例的话，他会对建制派的本身会不会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我觉得关键是在建制派不同的人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譬如说有一些利害关系看到田北俊这样的所谓下场，有一些人心里高兴，就是小一批人或者小一个人跟他们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不太值得肯定的。因为呢，这样不是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但是我也看到建制派里面呢，也有不少人是抱着良好愿望，在体制内扮演好言相劝以及委曲求全的角色。这些人呢，长期以来在体制内都是可以发挥一种令到中央能够和睦接受意见的角色，这个呢我也不否定的。 现在呢，关键呢就是未来八家怎么样从黔北郡这个事情吸收经验教训。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很可能建制派里面呢会发生一种寒蝉效应，有些话会说得更小心一点。但是如果中央用他的行动表示，只要不是公开跟中央对着干的，其他的意见还是可以提出。因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尽管你的意见是比较尖锐或者是比较相反，但是如果你能用一种平和的以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呈报的态度，往往上面的接受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从来都觉得意见可以很突出很尖锐，甚至于相反，只要你经过中国特色的包装，同样是可以提的。 哎，其实刘瑞绍先生说的也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是吧？就是说你不是不能提意见，关键是看你怎么提。但是这个事情反倒是让我觉得建制派吧，他更加不是铁板一块了。 对， 因为从前当时梁振英和唐英年在选的时候，选举的那个非常白热化的阶段，大家就已经有这么样印象，甚至觉得当梁振英上台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弥合之前在选举过程当中撕裂的这样一个建制派。你就看昨天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我都觉得他在有线电视说的那几句话都像是直接跟特首就要对着干的意思。因为特首之前不讲了吗，他说有外国势力插入香港事务，这个呢我是有证据的，但是我现在不告诉你，等我合适时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看曾玉成说反正他看到了，我是没看到喽。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我能看到是什么，就是外国一些所谓的势力，他也没有挑拨，他也没有煽动，他也没有主导，那你怎么说他是介入的？你看在这方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立法会主席、民进联的创党主席他也是建制中人，梁振英更不用说了，这两位意见都不是统一的。 其实建制派我刚才听了刘先生的解说，我自己有一些想法，就是他说的也对，因为建制派他们表面上就是统一的一个立场，但是昨天他们对于黔北郡这个被撤掉那个身份的那个表态都有不同。比方说行政会议成员就是新民党的叶刘淑仪，他就批评的比较是尖锐一点的，他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去批评梁振英了， 一向不同情同德了。 对，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劝这个梁振英辞职的那个言辞是不恰当的。那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在香港的那个政治的那个情况，就是现在有一些看法，就是说金明人就是刚才叶刘淑仪的那个政党了，就是跟那个自由党也有一些比较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昨天呢就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那他作为那个新民党的那个代表肯定是批的比较重一点， 就是有他的政治目的在里面，不是一个客观的意见。 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政协也谈到他们的一个政协委员谈到他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有一些人是比较同情田校的。我就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两个立场，第一就是说他们本身有一个私下的一个交情，第二个考虑的就是说可能他们本身作为一个政协的委员，也认为他们有责任也有这个权利去提出一些反对或者是建议的意见出来。但是这一个田校的那个例子跑出来之后，他们也蛮害怕的。 对， 那我往后是不是有什么话我可以说呢？ 就是顾虑会更加的多， 我何时会说的过了那个线呢？那他们之间的回应可能是反映他们心态也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一些状况。 对，春雨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建制派内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就像刚才哈森说的，像自由党可能本身它跟这个新民党就存在一定的 竞争 关系，而且自由党本身它的政治立场也是是在建制派里属于中间派嘛，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坚定的是站在建制派， 就是他要是倒戈的话他是最有可能的，是吧？ 对，因为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前就有人说这个 但是昨天他们非常旗帜鲜明的说他只代表个人言论，不代表我们自由党。哎，但是中间啊据说这个张晓明中联办主任 对 在宣布被撤销的之前跟自由党专门是 会面 谈了几个小时，那有人说一面是骂他们，一面呢也是安抚他们，意思就是说呢不要受到这个个别事件的影响，你们还是咱们的人，咱们是一条船上，是吧？ 对，但我觉得中央做这件事更多的是要表明一个立场但大家也都说这个事儿是对事儿不对人嘛，不是因为 表明态度， 对，要表明态度，要让大家知道其实中央在梁振英这个事情是非常支持的，包括最近像这个董建华呀等等都会出来挺梁嘛。 对， 之前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件，就是25号的时候新华社的一个海外版他发布了一篇文章，就批评说这个有很多香港的商界巨头没有出来表示支持梁振英。 哎，这确实又是另外一个信号了，你说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是不是所有人都要站出来表态，如果说我不表态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哎，不过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说政协委员他在中央跟香港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到底能不能起到一个作用，像刚才我们都表达了担心，是吧？那以后提意见是不是要更加小心，还是说我就干脆就闷在肚子里我就不说了，但是这样你又似乎提不到就起不到一个所谓政协要建言的这么一个功能。好，那这样的问题呢我也请教了刘梦熊先生，他呢是非常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也是在政协委员里面曾经是非常敢言的一位。那另外一个我关心的就是港区政协委员在中央跟香港沟通的过程当中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这样的一种身份有一种尴尬，就是说好像我对中央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说真话，对于香港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说真话。因为田北俊他在跟记者交代的时候就说，其实他在说出让梁振英下台的这个建议的时候他是忘记了还有政协委员的这个身份的。那您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您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其实这样的一个身份反倒是一种束缚，两边都不能讨好。 确实你所这所讲的这种现象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因为比如说我举例而言，那么我曾经在这个4年前呢，就赵良海这个的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因为他的儿子吃了这个毒奶粉呢，就肾结石。但是赵良海就要求调查真相、合理赔偿，结果被以寻衅滋事罪判了他2年半徒刑。当时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拍案而起，就在4个报纸登了全版，非法的法、无罪的罪，为他这个去申冤，以及我为。或这个落实就中央以依法治国这个方针来呐喊。后来他就保释，回家去了，保外就医了。那么从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引起很大轰动，那有人也是指责我啊，你身为全国政协委员那个的批评内地的那个一些司法不公的现象，是不是礼崩乐坏，有人这样子公开写文章指责我。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来讲呢，我这样讲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说是其是非其非，这样的一个反映了香港的这个民意的主流意见，因此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掌声。在解释方面来讲，就是这个是一国前提底下的两制价值观的，有的时候这种冲突啊，磨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我们要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知所进退，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也是比较大的考验。因为有些政协委员来讲呢，就是为了跟中央保持一致，什么都是内地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鼓掌，所以呢，香港市民就讽刺他们是阿爷吹鸡，全部跪低，那么就是都跟刚才讲的，就是反过来是削弱了他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一种权威性。那反过来，当我们去敢讲真话的时候，人家觉得我们真是 并非是橡皮图章，真真正正体现了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样的一种那个状况。 来，哈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阿爷吹鸡全部跪低？ 其实老实说我是第一次听 的。啊，真的假的？ 对，不是一个很长的用语。 啊，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我理解的就是说阿爷说什么你们全部都跪下来听命，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好吧，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的，所以我没有太大的反应。 哎，你看他讲的一个就是一个现实层面上的问题，是吧？其实也是一个尺度，跟刚才刘瑞绍先生讲的非常类似哈。什么时间 确实 说什么样的话。好，那刚才春雨给我们抛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富豪们地产商们，他们可以说主导了香港的这个经济命脉了，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到底说过什么样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不按照有的人意愿说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三联华新闻，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聊这个。好，换回来三 D 化新闻，富豪到底在战中的问题上要怎么样表态？那么在上个礼拜六呢，新华社英文版有一篇记者的署名文章就说，李嘉诚、李兆基还有郭鹤年和这个吴光正是九仓的主席，没有就战中事件明确的表态，说是反对。但是后来这个文章呢，他在这个七小时之后就被删除了。之后呢，我们看到李嘉诚啊、李兆基啊也都没有再就这个问题多做表态。那么李嘉诚就说呢，其实我早就说了，让大家赶快这学生都撤吧，回到家人身边，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儿。那么李兆基也是说，我在战中开始前就已经明确表是反对了，所以呢我根本就不存在未表态的问题。哎，所以呢哈，你看到出来就是这个事件方面大家就非常关心，就是好像一定要逼着你，就是让你说几句话似的。哎，但是事实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好处吗？我们来听刘瑞绍先生的点评。我也请教了他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工商界包括大财团还有中小型企业，以及好像田北俊这样的中上型的工商界人士，他们的判断我看比香港政府更清醒，因为他们看到现在这个占领运动对社会是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暂时不至于动摇香港的根基，所以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不会火上加油，他们采取一个比较冷静的方法，是希望在通过内部不同的沟通渠道能够令到双方啊能够走进一步。至于后来因为有来自某些方面的催促甚至于压力，他们也不能不做一些表态，所以这跟就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他们已经有所表达，这个呢也应付了中央的一些要求，而中央也没有进一步呢强迫。从后来有一些稿件在网上给删掉，不再给工商界施加压力，从这一点来看我也觉得其实双方呢都开始慢慢也知道要走向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经常说大家有摩擦无所谓，摩擦之后大家合起来，然后再收窄距离，有这样一个过程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你说如果不表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呢所谓不表态会带来什么后果，关键就是你看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的话呢，你不表态也不会有是什么不良的后果。如果你没有实力的话呢，很可能呢就会受到更大的那个困难。所以关键呢就是 你自己能不能在平常的时间建立你自己足够实力。我说这个实力不光是经济的财力，还有你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要考虑不同的人的政治智慧了。 嗯哼，难道不是说越有影响力的他就中央就越希望他有一些支持中央的表态吗？ 当然这个是中央的希望。 嗯， 但是如果他自己经过判断觉得很可能有另外更好的方法也是支持中央的，他可以说服中央啊，我采取别的方法也是跟中央的立场利益是一致的啊。我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所以在中央的心中他们可以得到理解，但是也同时可以保持他们独立思考的行为的。我觉得其实香港人包括工商界还有普通人都通过这一次来做一次政治思维的锻炼和提升。现在大家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法，大家不要一成不变就马上做出结论哪一个人哪一个工商界是好还是坏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也是很片面的。 嗯， 其实香港商界跟政治肯定是免不了关系的，他们的经济贡献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政治的一个走势。但是在这个战中的敏感时刻，其实商界更应该表态，不管是用语言也好啊，或者是行动也好，其实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只要能够促进香港团结就应该。 就是这个表态可能要看是明显的还是这个隐性的哈，这些都是不同。那我想增长实力择机在意也要送给战中人士。